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还有一样东西，刚才我讲到统计学，其实统计学呢，大家好往往都唔会去睇嗰条数学公式嘅，因为嗰条数学公式呢睇见呢係嚇死你嘅。你冇睇过 係咩 就係、是、正态分布嗰条公式。 嗯，哎， 我哋系唔需要知㗎喎，原来。因为我哋一般统计学呢，我哋最紧要知道就係一个标准差系包含咗百分之几嘅个案。两个标准差系包含咗百分之几嘅个案，即系或者个机率啦，即系个频数，我哋叫做 frequency， 叫啊频率嘅数目频数。咁所以咧就即系话，哦，如果你去到三个标准差咧，原来已经包括咗百分之九啊几噶啦，系咪差唔多？咁但系如果你真系睇咧，成条嘅正态分布，我哋叫做 bell curve 啊嘛 ，bell 即系一个钟啊，系嘛，即系教堂入面嗰个咁样嘅铜钟啦，系嘛，咁佢咪有一个咁样嘅弧形咁样啦，吓，中间拱起，两边一路咁样吓，即系斜落去。咁其實呢一條嘅曲線呢，如果真係要寫嗰條數學方程出嚟呢，啊，睇見你已經即係頭滴曬汗嘅吓，但係入面就係有 E， 有 E， 入面就係有 E 㗎啦，其實真係好奇妙㗎，都唔知點出嚟㗎 E， 但係你 check 下，你 check 下 normal distribution 啦，你上網啊，去維基打下 normal distribution 嗰條正態分布嘅曲線啊，或者我哋叫做交時人啊，記唔記得高斯分布嘛，就係、是、嗰個數學家交斯嘛，交斯 n distribution 嗰條 equation 又係有 E 有 E。 好啦，咁最後呢即係講講嗰個自然對數呢、啊、真係 需要講 點解係呀，點解要係 E 呢咁樣、啊、對數呢個概念呢其實又唔係好深㗎，好簡單㗎，就 係、 是、話譬如十嘅三次方就即係十乘十乘十啦，咁就係一千啦，咁當然呢我而家唔想寫咁多個零，我就寫十 to the power 三， 三次方 就係、是、三次方啦。咁、我慳翻好多位啊，亦都冇咁易錯啊。好啦，咁三咧，原來喺數學上咧有兩個名，一個就叫做 power， 即係 to the power three。咁啊，但係另外一個咧就叫 exponential 啦。咁所以咧，中文咧其實 exponential 嗰個咧就易啲，因為我哋一般叫指數，就佢、是、嘅指數即係佢上面啦。但係指數又好麻煩啊，以為 index 啊，即係生活指數咁樣啦。其實佢唔係講一個，佢就講個 power 啫，即係幾多次方。我哋即係俗語叫幾多次方，但另一個正式嘅名咧，就本來冇人識嘅，但係後來大陸有個女明星，就叫做 叫密楊 楊密啊，所以咧你話呢、這個咩字嚟㗎？嚇、啊，我都唔識嘅，因為我哋讀翻書㗎嘛，我都話我哋以前鬼識 logarithm 啊 power 啫，原來 power 咧中文就叫密啦，就密，咁所以咧呢、這個叫密數，十嘅三次方嗰、那個三就叫密數，但係倒翻轉頭咯，就而家我就 log 啦。那個問題就話、是，如果我而家 log， 我假設咧，我哋用翻 base 10先啦、啊、即係我而家就係簡單啲，唔好用嗰個 e 字。咁如果我哋用十，原來係 log 一千咧，咪就係等於三咯。log 一萬咪等於 就係四。 係啦 ，log 一百萬 就係六。 六咯，係咪一百萬就六個零啊嘛？其實就係咁簡單啫嘛。其實 log 就 即係十嘅幾多次方。 係啦，即係十嘅幾多次方。咁你話點解要搞啲咁嘅嘢咧？原來當時咧。納皮爾咧，佢就係一個非常之聰明，但係咧而家嗰啲史學家就話，原來古印度已經有人，所謂古就唔係真係好古嘅嚇，即係可能唔知，即係都已經一千幾百年前印度已經有人係曉得咁做㗎啦，嚇、咁但係咧喺歐洲咧就真係納皮爾第一個咧，佢係想將好複雜嘅計算將佢化簡，因為嗰陣時冇計數機，因為咧我哋其實加數同減數相對係易嘅。最难嘅咧就系乘数同除数，但系乘数同除数你小数目都唔难啦、啊，但系大数目即系一个大数乘一个大数咧就好痛苦嘅，系嘛？一个大数除一个大数都好痛苦嘅、所以纳皮尔佢发明对数呢个系劲到不得了嘅伟大贡献咧，佢、就将乘数同除数咧可以变咗系 加减 加数同减数啊？点解咧？因为原来对数就有呢个特别啦，好简单，一千乘一千。咁你本來咧呢、這個都唔難啦，你咪一千乘一千咪六個零咪一百萬啦。咁但係而家如果我唔係、哦，如果我話一千零五十乘一千零三十，咁你都死啦係嘛？你都企咗喺度啦係嘛？但係佢唔係啦，佢就話我而家原來咧我係有方法有個表啦，我列曬出嚟。當然咧要分好多部分嚟去加翻埋佢。但係咧我就話我就唔係睇一千乘一千先，我就將佢變咗係佢嗰個嘅幂啊，即係睇佢個指數。我就會寫成咩啊？就係、是、十嘅三次方乘十嘅三次方。但係原來咧，呢兩個數咁樣乘咧，我哋只係要需要將佢嗰個幂咧， 相加。 相加。嗯。 相反，如果两个数除咧，就只要将佢个幂数咧，相减，冇错啦，就系、是、咁样样。 我哋细个嗰次都系咧。一千乘一千咧，都系加啊有六个零， 系 啊，就 系 咁。 系啊，冇错啦。咁你一千就二啫，我都话啦，一零五零乘一零三零，你都死咗啦，系嘛？你咪要查表咯， 系啊， 咪就要查表咯，系嘛？哦，原来一千嗰、那个幂数就系咁，三零嘅幂数系咁，咁然后你再夹埋佢，咁然后咧你最后咧就将嗰个幂数或者将个 exponential 加埋，咁、所以但系头先咧就系三加三等于六，原来咧就等于十个六次方，咪即系等于一百万咯，一千乘一千咁。但系我呢个系。故意是簡單啫，咁但係你一複雜就唔係啦嘛。咁而所以咧，呢、這個對數嘅發明咧，當時係好勁。但係原來我睇翻啲資料都好有趣喎。咁、你雖然啦，你話有個數學家就好賞識佢呢、這個即係嘅才華同埋貢獻啦、但係原來有一段時間咧，有好多數學家係唔肯用嘅。唔肯用點解咧？因為佢哋可能對佢哋太新鮮啦，佢哋唔係好明啊。佢唔係好明咧，佢冇乜信心啊。 哦， 冇乜信心啊！我點知我計出嚟嗰個數？是真定是假、 因为佢对个对数表嘛。 是啦，因为佢你个对数表是阿纳皮尔计出嚟㗎嘛。好、辛苦用手计出嚟啦梗係嘛。咁你计出嚟但嗰啲人你唔通又花咁多时间嚟去核实佢嗰个 lock table 啊。咁佢冇咁多时间嚟核实个 lock table 㗎嘛。但你又要佢用喎、咁佢又冇乜信心啊。佢死啦呢、這个 lock table 都唔知係咪啱嘅，我计出嚟啲数。因为我起条桥冧咗桥咪大镬。係咪好有趣。原来有一段时间呢有攞數學家係抗拒嘅， 因為呢個表咧，佢就算計出嚟嗰陣時候，幾廿年咧，幾代人咁樣要寫出嚟嘅， 係啊，真係唔簡單， 真要核實都幾難， 都幾難嘅，真係幾難嘅嚇。咁但係原來講佢真係對數呢個概念咧，納皮爾當然係真係一個整理集大成啦。其實佢有啲前人咧已經係鋪咗啲路㗎啦，其中有一個咧係同嗰個繪圖啊。嗰、那個麥卡托啊 ，Mercator 你知道啦，係嘛？即係話，原來佢因為同個圖係真係有關係嘅，佢同個圖形咧個投影係有關係嘅，因為某程度上佢係一種投影嚟嘅，係嘛？咁、你知道啦，我哋尤其是而家嗰啲叫做 logarithmic scale 啊，就是、對數嗰個咁樣嘅坐標咧，其實嗰、那個直軸就係嗰個一二三咧，就唔係真係一二三，而係就係十倍。一百倍、一千倍、一萬倍嘛，即係嗰個直續嘅四就係一萬倍，直續嘅五啊十萬倍，直續嘅六就一百萬倍嘛，係嘛？其實佢就將佢壓縮咗投影咗落去咁解、啊。原來佢所以最先係同嗰個地圖嗰度即係引發出嚟嘅，投影落去咁樣嘅。咁、原來呢種咁嘅對數咧嘅表達方法咧，係真係可以將一啲變化範圍好大嘅嘢咧，係壓縮咗咧，令到我哋易處理。咁、我哋成日用咧好多嘢，一講出嚟大家都知噶啦，都係用對數一個咁樣嘅一個比例嘅，就係、是、一，譬如音量，我哋用分貝，係嘛 decibel，其實 decibel 就係一個對數嘅 logarithmic 嘅，即係話幾多分貝同幾多分貝咧，佢唔係一個算術級數增加，佢係幾何級數或者叫指數增長嘅，即係每一級其實相差係好大嘅，呢、這個即係音量。第二就係酸鹼度。女士最清楚㗎喇，即係本來我應該讀化學聲色嘅，但係你而家化妝品嗰啲乜乜神仙水乜乜水呢，全部都講 pH 㗎嘛。pH 嗰個 scale 呢，即係話譬如6度同7度、7度同8度呢，其實又唔係線性增加，唔係幾算術級數嚟㗎嘛，係幾何級數嚟㗎嘛。所以佢又係 logarithmic 嘅，佢係對數嘅。另一個之前都提過啦，就係地震。尼克特制。就個 Richter scale 呢，所以話你譬如7級地震同6級地震呢，其實所釋放嘅能量係多咗好多倍嘅，八級又比七級又勁好多，九級又比八級咧係勁好多好多噶嘛，因為佢係 logarithmic 嘅。好啦，咁但係咧就係、是、講嚟講我都未講呢一個嘅就是、natural log 喎、natural log 咧係點嚟咧？死啦！我真係要記翻下先啊。佢就話，如果我哋用呢一個 e 嚟做個 base 咧，即係 2.71828 嚟做個 base 咧。原來喺好多數學上咧，第一就好方便啦，頭先講過啦。咁亦都係，如果你嗰個圖形嚟講咧，佢就啱啱係等於嗰個圖形下面嘅，即係你一條 curve 啦，嗰個所謂指數曲線咧。如果你計嗰、那個curve 下面嗰個面積啊，如果你用 natural log 咧，實際上就等於佢嗰個對數嗰個值。即係嗰條圖形下面嗰個曲線咧、就同佢下面嗰個面積咧係一樣嘅、咁講出嚟都好似大家好難明係嘛、但係即係佢解係咁解啦，即係你可以證明得到嘅完全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點咧？就係話原來咧，如果當你嗰、那個球嗰個 log 咧係好接近一嗰陣時咧、原來 natural log 有一個特性 查，就係話佢嗰個答案呢係會越嚟越接近，即係好容易計呢，就係、是、你 log 嗰個數就咁減一就得㗎啦。即係就咁講你都唔明㗎，譬如要舉例子，舉例子就譬如你話 log x 等於 y 咁樣算啦，或者你 log y 等於 x 一樣啦，咁總之你任何一個數你 log 咗佢，等於即係 log 一千等於三啦，如果係 base 10就係嘛 ，log 一千咪等於三啊 ，log 一萬等於四啊。好啦，但係而家我唔係 base 10，我係 base e。好啦，咁但係而家我呢個 base e， 但係我就 log 一個數，呢、這個數譬如係 1.01， 接近一啦，但係又唔係真係等於一喎。原來咧個答案就係 1.01 減一， 0.01，0.01。 原來個答案就0.01嚇。但其實佢唔係 exact 你 0.01 喎， 差唔多啫。 但係好接近，好接近 0.01。你一般情況，你當 0.01 都已經唔會錯啊，即係。好啦，咁倒翻轉頭咧，如果你細過一嚟點咧？譬如 log 0.99，都得喎。原來 log 0.99咧，就等於0.99減一。 哦，調翻轉。 就等於負0.01啦。其實呢個例子可以繼續落去嘅。即係咧，當你嗰個 log要 log 嗰個數呢係好接近一嗰陣時呢，就係、是、等於嗰個數減一就得㗎喇。當然如果你係 log 一，咁就我哋都知道其實如果按照對數嚟講呢， log 一就係等於零嘅。咁呢個當然係啦，因為一減一啦，佢呢度係等於零啦，係咪？咁佢話呢個呢係一個其中嘅原因啦，即係我哋好多時要用 natural log。但另外一個呢其實就係原來頭先我都講過，佢有好多個特性係好方便。譬如由寫微積分嗰度。微積分就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呢，原來我哋好多時喺數學上呢就唔係淨係睇個 E 呢個數啊，而係 E 作為一個嘅真係 base 呢，然後 to the power 一個變數，一個 variable 啦， E 本身係一個常數嚟㗎嘛，係咪一個常數。咁但我哋好多時關心嘅係嗰個嘅變數啦，當然個 variable 啦，但係一個 variable 呢我哋就會係變咗係 E to the power x 啦，即係 E 嘅 x 次方。咁、原來 E x 次方呢喺我哋研究自然界好多問題入面呢都成日出現㗎喎、都成日出現嘅。咁但係有趣啦，如果你攞佢嗰個我哋微積分入面叫度數，即係好麻煩，度數以為個 angle 㗎，唔係 angle， 我哋叫 derivative， 即係微積分嗰個叫微分，其實即係經過微分、即係我哋將佢 differentiate。 原來 differentiate 呢個 EXagainst x 呢係咪即係 DEX over DX 呢、就係等於佢自己 啊、 就等於佢自己嘅，呢、這個先好神奇嘅、但可以證明得到， 應該都個個都知， 即係原來佢個即係微分咧，就係、是、等於翻自己、即係當然啦 ，against x 啦，係嘛，即係 d 乜嘢 over dx 咁啊，就係等於翻佢自己嘅。咁另外咧，當然亦都勾拉有一條方程係好勁，就係、是、我後面嗰條方程啦。佢呢條方程咧，不過我就冇另外揾一個出嚟咧。佢原先唔係咁樣寫法嘅，佢原先佢就係從研究一個幾何學啊。或者叫三角啦，三角幾何都一樣啦，就係話呢，佢就係話原來 E 如果我哋嗰個 to the power 呢係 IX， 嘩呢個 I 呢係一個虛數喇喎，而家我哋去到所謂複數嗰個嘅代數啦，即係叫做 complex algebra， 咁、大家知道 complex algebra 呢即係就有 complex number 啦，但 complex number 呢一般 general 就寫成咩，就係、是、A 加 IB 嘛、而 AB 就實數、I就係負一嘅平方根，咁負一嘅平方根呢就唔存在嘅，但係我哋就一定需要佢嘅數學上就叫 I 嘛，咁所以任何複數呢一般我哋叫做 A 加 IB 啦、好啦，咁呢個 I， 但原來呢 E to the power IX 呢就係、是、等於咩呢，就係、是、等於 cosine X 加 I sin X， 咁大家記唔記得 sin 同 cosine 係乜嘢呀，係咪大家應該知道啦，任何一個直角三角形呀，係咪所以對面嗰個邊over 嗰個斜線、就係叫 sin、adjacent 嗰個邊、over 斜線就叫 cosine 嘛，咁原來 cosine x 加 i 就虛數喎、sin x 呢就係等於 e to the power ix， 咁呢條就 Euler formula、但係呢而家我哋好快脆啦，即刻會去到我後面嗰條啦，就係話如果當 x 係等於 pi、pi 就即係本來就 3.14 啦，係咪，但係原來我哋喺 trigger 大家知道呢 cosine pi 係乜嘢 ,sin pi 係乜嘢啦，係咪，即係如果用 radian 嚟計呢，我哋即刻就會得到我後面嗰條數呢，就係、是、e to the power i pi 加1就等於0。當然你將個1調咗過去呢就點呀、就係、是、e to the power i pi 係等於負1。嘩呢、這個真係令人驚訝到不得了喎。 好神奇。 即係點解會呢、這個 e 2.7 幾 ,pi 3.14, 但係整個 i, 又 是一個平方虛數，佢咁砌下出嚟咧，就等於負一，係嘛？呢、這個 identity 咧 係真係令人好驚訝，好驚訝㗎。不過我哋時間已經到啦，係嘛？即係呢個 E 係咪好有趣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呢個 Euler's formula 咧就被認為係我哋數學上嘅一顆即係光芒奪目到不得了嘅明珠嚟嘅，係一個寶石嚟嘅。好，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就睇下諗下就講第二個題目啦。 好啦， 好嘛 ，OK， 再見。 拜拜。